即係我唔好意思，因為我同佢唔熟，因為佢個名字只係得寫住阿 John 啫，咁我唔知佢係邊個咧，我唔敢播佢一段錄音啦，係咪？咁但係佢就話，即係係有人投咗佢咯。跟住我寫咗，我又真係貪得意，我喂咁你即刻要投訴 啦， 佢而家去咗啦，佢而家佢由晏晝五點零，即係下午五點零鐘嘅時候，搞到而家仲喺差館啊，大佬。 唔係，而且仲有啲人係冇咗超區嗰條票啊。有啲人係，即係我見到咩阿喬正夫佢話，即係佢自己個 friend 就係咁樣樣嘛。 唔出奇，我上一次咧我都冇咗超區條票，不過我就抵死嘅，因為原來人哋寄咗嚟俾我咧，因為我之前係區議會嗰個嘅功能組別噶嘛。 哦， 咁佢叫我剔嗰個時候咧，我諗我應該係冇理佢啊。 嗯， 嚇，因為你知你有時寄喺屋企嗰啲都係好多信㗎啦，嚇，即係睇落一份啊，或者點睇咗之後擺低咗啊，睇完之後應該要寄又唔記得寄啊。 過曬 deadline。 冇錯啦。咁所以呢就即係呢個都唔可以賴得曬人嘅。但係如果你話用身份證副本回鄉卡甚至乎老人卡都可以入去投票嘅話，其實嗰度係有問題。 有啲人問身份證唔係即係呢個 credit card 都冇信用嘅表信用嘅保證㗎嘛,DNO 又得唔得呢係咪即係 passport 又得唔得呢 喂呢、這個真係有少少誇張。 咁邊個已經講明嘅即係呢、這個 喂同埋你睇我同學嗰個現象睇到咩佢幾屆冇投票屌嗰啲呢啲係契弟嚟嘅屌。幾屆唔投票嘅時候人哋可能係 trace 到你個 record, 你個粉槍冇投票呢佢做票就做喺你度。係咪 係喎。 你突然之間返返去投佢咪即係驚醒咗佢囉。佢唔使㗎。即係一個選區搵過去嗰三四屆都冇投票。 喂你咁講又係喎。 喂搵四五千得㗎啦。嗱連續兩屆連續三屆冇去投票嘅。阿龍個衰仔兩屆一二零八甚至乎零四都唔去投嘅。我就揀你。 唔係阿土伯。 嗱每區搵五千到一萬用乜撚意啫呢啲人。 最大鑊呢就係今日袁黎明呢佢就話試過即係自己用即係嗰個身份證副本走去投票人哋俾 嘅。就算啦我係做得更加即係行一步嘅。我偽造埋阿龍嘅身份證得唔得 唔係咁一定要。 喂另外有你身份證號碼㗎嘛。 要知道佢係。 我知道你嘅全名我先知道你三屆由2004年到2012年都唔投票㗎嘛。 要知道票站先得。 咁咪早去投。 咁然之后佢攞去 佢投完之后呢你係喐唔到佢。 你 Photoshop key, 你自己养落去然之后当影印咪得囉。 係啊换埋你个头都得。 係啊。 嗰幅相啊我七点半去屌你今次屎忽行就话去投票嚟我好似我同学咁五点几喺度投。喂唔通唔算数啊。 嗯。 咁咪叫你嗰个 duplicate, 屌你自己去报警。嗯。好简单咋嘛。嗱每区有一万甚至二万。喂都唔出奇喎。喂如果我哋要真係好精確咁計算呢條數總之我哋以04年開始計算。嗱三屆都唔投冇理由屎忽行今屆嚟投㗎。嗱你話04年就難因為有個政治風暴嘛。 嗯。 係咪今次唔係太特別嘢啫。咁咪早做每區萬零二萬宅底都已經掂喎因為夠到最後尾嗰隻㗎喎。所以你有時投票率高唔係代表對我哋一定係有數㗎。投票率高可能阿爺報出嚟嗰啲人嚟㗎平時就收收埋埋覺得冇危險嘅時候就唔用因為你唔係次次可以咁用㗎嘛大佬係咪即係掟炸彈你都係即係最需要掟嗰時候先掟。喂如果今次佢用埋呢一個方法呢其實我以前呢都好多街坊投訴過呢樣嘢。就話入到去佢話我投咗個票咁點呀咁我見到一兩個投我見到一兩個投訴就算啦但係後面我諗諗下喂呢個我都係太粗疏。你应该諗到佢係用呢个方法其实喺度搭票㗎。同埋嗰时候我都系㗎嚟我对梁安琪嗰次喂咁我好 comfortable 啦赢 Q 梗啦我喺度街度感觉到啦。但我啲街坊话见到好多入去投票嗰啲人即係佢梗係熟过我啦即係佢一日喺个地区里面蒲嘅人咁我都得返就返办事处做嘢嘅人嘅啫佢成日喺街市买餸佢唔好熟口面嘅人冲入去嘅人佢點呢係我同我對手梁安琪呢都唔打招呼。 嗯。 因為我哋企喺門口準備握手。 唔識你呀。但佢又嚟頭但佢又嚟。 後生仔女。奇怪地。嗱如果你話後生仔女喺未黃宗民分裂成個民主派之前呢理論上應該投我。 嗯。 係咪我舉埋隻手佢都唔睬我。咁、嗯、你投咩呢係似係收窩打入去投㗎而我啲街坊話呢啲人唔熟口面嘅。因为我有十几个街坊嘛呢个街坊认唔到嗰个街坊都认到嘛从来未见过呢啲人嘅。咁有心突然间嚟投票如果你话未见过呢啲人嘅话好奇怪啊尤其是夜晚黑嗰轮。即係由八点零到呢一个嘅十点半嗰三个钟头